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南大库经历了修缮之后将变身为明清家具馆，目前正在布展当中，2000多件明清家具将在这里集中展示。请听报道。 由于故宫博物院的许多殿宇用作原状陈列，晚清时期殿内的大量明清家具百年来只能被堆在地面库房里不见天日。如今这些紫檀木、黄花梨材质镶嵌着各类珠宝玉石的珍品已经被陆续搬进了南大库展厅。故宫展览部副主任王戈告诉记者， 地面库房一个是占地比较大，条件本身也不好，常年就落着嘛，得不到这个整理和修缮，希望通过南大库然后一放呢，等于有一个周转的地儿了嘛，把那些地面库房就腾出来了，腾出来之后该修修，装好了货架，然后这样的话呢，家具又能够比较好的放在里头，得到更好的一个整理和保护。 家具馆共分三期，占据南大库和南巡殿区域，将陆续布展开放。最先开放的一期展厅展示的都是清代家具，并且按照主题进行场景设计，结合多媒体技术和灯光打造不同的文化空间。王哥说， 清代的选康雍乾三代的都有， 以乾隆时候的为主， 像那个书桌对面我们可能会搁一个琴桌带有书院器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中间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厅堂式的这么一个场景，再往后呢会有一种生活化的一种场景，然后你像那两个围起来的，一个是炕的这种场景，一个是园林的场景。 家具馆预计在本月完成布展，具体开放时间待定。开放后，家具馆将和宝玉楼、武英殿构成故宫西路又一处有机的展陈空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包贝尔首次执导、携手文章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近日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宣布影片将于9月30号在全国上映。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文章扮演的王牌特工和包贝尔扮演的保安郝英俊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险象环生的危机故事。电影《大轰炸》今天发布血色长空版制作特辑，其中有关空战部分的幕后拍摄和全新正片画面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现，影片将于8月17号在全国公映。新版电视剧《流星花园》明天将在湖南卫视开播，新版的剧情跟老版基本保持一致，还是请来了柴智屏担任导演。与老版不同的是，新版当中新 F4 主角名字发生了变化，扮演者也全都是90后演员。当年老版《流星花园》开播时，这几位主演都只有4-5岁。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特别甄选了三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见面，以今人视角重述发人深省的历史典故。8月4号，英国童声合唱团将邀请国内一个由聋哑儿童组成的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共同表演。无声合唱团的小团员们虽然听不到、说不出，但他们可以用感情和肢体动作来表达歌曲的节奏旋律。为此，他们付出了比正常孩子多10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仍然有明显的阵雨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雨，晨练指数为4，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一首《最美中国红》让一位新民歌新秀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被媒体称为新红歌代言人、中国红、新民歌小天后，她就是青年歌手韩旭。今天的演艺巡回带您认识这位主旋律青年歌手韩旭。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啊，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首先要说一说他的经历，我觉得很特别。他其实并不是科班院校的音乐大学出身，而且呢，他的民歌的风格更多的是和主旋律相贴切。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很好奇，他为什么想到用民歌的主旋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梦想。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青年歌唱家韩旭老师。欢迎您，韩老师。 你好，一丹。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旭。 我相信大家认识韩旭可能是通过一首歌，那首歌叫做《最美中国红》。其实大家都以为韩旭老师就是一个科班院校出身的歌唱家，但其实你之前的道路还挺多变的。我觉得之前做过电视台的编导，然后呢旅游卫视总编室的总编助理， 对， 然后后来呢又开始唱歌， 对， 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管理专业，是保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 大家觉得哇，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为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歌唱家呢？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还是和我从小的梦想有关，因为我的妈妈是音乐老师，从小我也在这样的艺术的氛围里面成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总政歌舞团到我的家乡大庆慰问演出，我爸妈带我去看了现场，那有两首歌就让我非常的震撼，就是整个的人都会觉得很振奋，然后也很激动，就是《父老乡亲》和《我的祖国》。然后这个歌词我也是记忆，就是虽然那时候年龄小，但是记忆很深。小米饭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包括我的祖国那种非常悠扬的旋律，就是让我幼小的心灵吧，就是有一种正能量的一种感觉。我就希望将来我也能把这样的歌带给更多的人。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在你很小的时候，在你可能还不知道音乐是什么的时候，因为它的旋律，因为它的歌词，在你心中种下了一个音乐的梦想的种子。 对， 所以开始慢慢发芽了。 我家就在爱山中， 是不走寻常路的，之前是保送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管理专业。 对，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机缘不同，但是我从小也是一直都在跟艺术相关，因为从小我就学了好多年的舞蹈，同时也在我们少年宫的艺术团是独唱演员，然后也是很小就代表大清市来北京参加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从小学习声乐，初中高中都有在全市啊省的各种比赛中拿了奖，而且我也就是唱这首父老乡亲这个参加全国冬令营比赛然后获了奖，包括在我的大学里面也是唱这首歌获得了学校的歌手大赛的一等奖啊，全校文艺汇演的特等奖，这样一路走来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在大学期间也在中国音乐学院找老师学习，每个周末都风雨不误的骑着单车去上课。 所以说其实在你心目当中成为一个歌唱家一直是你长久以来的这样一个梦想，一直没有把它给忘记。所以在后来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电视台，又去了旅游卫视总编室， 对， 虽然做着可能跟你看似跟你这个理想或者跟你这个梦想不一样的一份职业，但是你一直没有放弃对于梦想的追寻。 当时我就想呢，在电视台应该是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对， 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你的第一首应该叫做成名曲吧，就是《最美中国红》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被网络上评为是《最美中国红》的代言人，是吧？ 对， 我就特别想问问韩旭，当时怎么想到要来唱这样一首，创作这样一首就主旋律的歌曲《最美中国红》？ 其实在《最美中国红》之前，大家看到的是可能我唱了《最美中国红》，然后被大家很多人知道，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其实在这个之前，我是付出了也是很多的努力，唱了很多歌，包括我第一首的原创作品《我最敬重的人》也是这样的，属于主旋律很正能量的歌曲，来歌颂我们的这些军人啊，包括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那最美中国红也是跟他很有缘分，因为从小的这种影响，我听到了那样的让我震撼的声音，我就觉得我将来很想唱这样的歌，用我的这种正能量去感染更多的人。 青春笑脸绽放，从容自信，我们唱出名字。 最美中国红，其实一上来最吸引我的就是中国的中，中国的国， 对， 童声的这个朗诵，这首歌曲当时创作是怎样的背景呢？ 这首歌曲是国庆6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的一首歌，是由海政文工团的青年词作家王磊老师和曲作家龙伟华老师写的这首歌。因为我们也是相识了好多年，他们比较了解我的声音，也知道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啊，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作品。那他们觉得这个歌非常非常适合我，就也是找了一些歌手去试音。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就是被选中，而且我也非常拿到这个歌非常振奋，想要表达的对祖国的热爱是非常吻合的。而且他第一句，你的旗帜是旭日上的红，把最美的中国描绘在阳光中。 最近你刚出了一首新歌叫做蓝图，这首歌呢也是你自己来作为担当作曲，然后又请了陆程老师，你们俩共同合作， 对， 来作曲的一首歌曲，然后是由胡伟老师来作词，崔玉明老师来担当的是音乐总监。 心装着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停不下脚步，一年接着一年，你与大地为伍，人民幸福才是最美的蓝图。一双手旗帜向前，万水千山永远在征途，一代还有一代，你为理想追逐，祖国长山才是最美的蓝图。 蓝图大家都知道啊，绘制蓝图嘛，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憧憬的、有梦想的这样一首歌。当时怎么想到做这样的一首歌呢？ 党的十九大，习主席讲了这个十九大的报告之后，我们也认真的学习，然后就非常想做这样的一首歌曲《蓝图》。这样的话，我就找到胡伟老师，还有崔玉明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来做一首这样的歌，也是精心的这个打磨，反复的修改，包括崔玉明老师也是担任音乐总监，他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们提了好多的意见。然后这首歌呢，胡伟老师作词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揣摩和几次的修改，最后拿到词的时候，我是心潮澎湃，就是一幅幅这个蓝图的美好的画面就在我的心中呈现了，画面感非常强，而且那种旋律一下子就感觉诞生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就写了 为这首歌作了曲。 嗯 嗯，但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的作曲呢，我还是会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更好，我还是需要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给我进行加工和修改。那我们陆成老师也是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的作品，他帮我来修改完成了这首歌。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青年歌唱家韩旭的新作《蓝图》。这首歌的第一句话，歌曲当中的歌词是这样写到的：一颗心装着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停不下脚步，一双手挥着旗帜向前，万水千山永远在征途。它虽然写的是和梦想和理想相关的一首歌，但是我们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实现梦想过程当中的不容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韩旭自己的一个写照，就是自己对于梦想追寻的一个写照。 是， 你是怎么产生灵感作曲的这样一首歌？ 我看到这个词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我在大家我们团队的老师们的鼓励下来做这个曲，虽然说我能够那个心中的旋律就应运而生了，但是我还觉得不够自信，因为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够驾驭好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个主旋律又是非常大的题材。 对对对。 作曲是你第一次参与到原创当中吗？ 之前有做过一些歌曲，对，之前有写过， 所以不算是首次作曲。 不算。 那为什么会紧张和担心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么好的题材，描写我们的国家的宏伟蓝图，这个是压力真是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可能应该是由更厉害的作曲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作品，觉得自己好像是单薄了一些，无论是从阅历啊还有各个方面，但是在各位老师们的鼓励下，那我才等于说战战兢兢把我的这个作曲拿出来，并且非常荣幸的也是得到了陆成老师给了我好多的非常好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比如说歌词中写到的一颗心装着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停不下脚步，一双手挥着旗帜向前，万水千山永远在征途，这种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那我就想，就是说前面的主歌部分一定是非常亲切的，然后又非常大气的那种博大的胸怀，那种对人民的大爱吧。然后到副歌部分，蓝图是一幅画，写满山河无数，蓝图是一个梦，唯有英雄不负，也饱含着众志成城的决心和继往开来的豪情，就是让人非常的耐人寻味，也非常激动人心。 这次作词请到的是胡伟老师，这位老师是怎样的一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胡伟老师是非常有激情的一位老师，他给我们讲，就是他经常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妻子和孩子都睡了，然后他在他的书房里来完成他的创作。胡伟老师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会副主席，对，那他是一个充满激情洋溢的这样的一位词作人，然后也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的妻子和孩子都睡了，这个时候非常安静，他在他的书房里，去奋笔疾书吧，完成创作。 刚刚说到了胡伟老师，他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会副主席， 对， 然后呢，崔玉明老师就是我们这一次担纲的这个音乐总监的啊，这位老师。他其实是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对，是的， 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呀？ 他是西站刑侦大队的大队长。 哇，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曲风和这样的一种风格是不是比较难驾驭，有没有想过改换一个风格呢？ 其实这样的歌，因为它是扎根在我心里的一种精神，一种想法，我是特别想把这样的主旋律正能量的歌曲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也希望把这个中国的民歌和流行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做出新民歌，让更多的人去接受，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的这些歌曲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魅力。 其实在很多的宣传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韩旭的风格叫做新民歌，他也是新民歌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知道新民歌之前我们听过很多，比如像祖海的、张燕的，还有包括很多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唱家他们的一些风格，那其实韩旭这次来带来的这种新民歌的风格跟他们有怎样的不同？你有没有自己的一种创新和独特的理解？ 新民歌它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民歌的基础上加入了流行的音乐的配法，然后包括它演唱的这种方式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吧，我觉得是会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音色在里边。 其实我们现在听到韩旭说话的声音会觉得很像一个小朋友，就是非常小的这种声音，很显小。那其实在唱歌的过程当中那个声音也是比较娇柔的一种声音，很温柔的感觉哈，就像你本人一样，本人感觉是有一种春风拂面而来，非常清新。其实这种风格是韩旭自己的声音所塑造出来的，也是他独特的一种魅力。刚刚说到的《蓝图》，其实他和《最美中国红》应该说是一脉相承，无论是词意还是曲风，都是在用最美的、有力的、阳光的歌声来生动鲜活地传递关于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韩旭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歌者不仅要成为舞台上的聚光点，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国家精神的传唱者、民族情怀的传承者、中国文化对外的传递者。无论是站在舞台上，还是走出国门，都必须让更多的观众、更大的世界看见与日弥坚的中国自信，听清和平崛起的中国声音。” 是的， 对这段话你是怎么去理解它的？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感想？ 我记得是上一次参加品牌峰会的时候，我作为这个歌手的代表，也是上去跟好多的专家呀，包括一些企业家、社会成功人士一起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有一个访谈，然后在上面发言的时候，我说的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是这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可能不能去造飞机、造宇宙飞船，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传递中国文化。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提到的就是说文化自信，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歌声来传递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个很重要。怎么样传递中国人践行中国梦无可阻挡的决心，我觉得我们要为我们的时代做点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仅仅活在一个小我里，其实我们肩上是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和责任。因为只有国富国家强，对，民强，只有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的小家庭才会更加的幸福。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在新时代的这个美好的时代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它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这次除了献礼十九大的这首《蓝图》之外，其实还发行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带给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首歌曲，叫做《天地人和》啊，它是献礼给一带一路的。 花香飘故土，东方住着一群人，那是我民族。夜来听丝竹，大理松石树，庄稼里已学会了传统式风骨。 想想这首歌曲吧，它相较于之前的《最美中国红》啊，《唱响中国梦》啊，包括这次的《蓝图》来说，它是一种有点江南风格的歌曲哈。 嗯， 比如说“云海月漫步，花香飘故土，东方住着一群人，那是我民族”。虽然它有家国情怀在，但是它通过了很美的诗意的语言文字啊，来展现这样一种家国之风啊，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化。 对， 嗯。 这首《天地人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个词曲作者呢也是我们有着多年合作的老师， 嗯， 作词是我的《最美中国红》的这首歌的作词王磊老师， 嗯， 作曲呢是陆程老师作曲， 嗯， 对，嗯，他们觉得我把这首歌唱出了独特的音色吧， 嗯， 然后唱出了天地人和这种和谐的感觉。 嗯，为什么要叫天地人和呢？ 嗯，其实天地人和呢也是说，嗯，收古今中外，纳天地入怀，然后以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也融入了一带一路的精神，嗯，用传统的民族音乐等元素创作而成，加上它的这个编配上是古典与时尚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念， 嗯， 展现了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 展现出一幅天地人和的优美的画卷。 当时想到写这首歌的初衷是什么？ 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吧，唱出我们的中华风韵，也是代表了一种我们的民族精神，还有就是中华儿女的对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践行的信心。 复兴何所依，夸父将日出，我宗我祖我父。 那其实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著名青年歌唱家韩旭的新民歌代表作品。之前我们欣赏过几首是关于一些主旋律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和主旋律相关，叫做《唱响中国梦》。这首歌曲呢是文化部主题歌曲创作和推广活动的15首作品之一，也是由著名的词作家车行老师和曲作家陆程为韩旭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奖，这叫文化部主题歌曲创作和推广活动的15首作品之一。这个活动是一个怎样的活动？ 这个是文化部这个主题歌曲创作和推广活动在全国各省市来进行选送，从全国选出来15首作品，这首歌是其中之一。 这首叫做唱响中国梦是在2015年作曲的是吗？ 对。 当时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和想法？ 其实这首歌应该是最早的一首中国梦，因为在刚刚习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这个说法，我就约了车行老师，因为之前我唱了最美中国红，然后我就想唱一首反映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非常应景的歌，也能就是唱出中国精神的一种歌。然后我就约的车行老师写了唱响中国梦。但是这个作品写了几次曲，换了几次曲，然后到最后呢也是请这个崔老师，崔玉明老师来听我的这几版，然后请他给出一些意见，最后崔老师他就说找到陆程老师再重新作曲，然后完成了这个唱响中国梦最终的定稿， 一波好几折。 对。所以这个也有 两三年的时间吧，才最终定稿的。对， 从最美中国红到畅想中国梦，再到我最敬重的人，包括还有 天地人和， 对，天地人和还有蓝图，你最喜欢哪首？ 我都非常喜欢。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首先蓝图呢是我自己来首先参与作曲的一首歌，那但是所有的歌真的是就是在这个跟词曲作家的磨合呀，包括这首歌的编曲录制，包括 MV 的拍摄成型之后，我觉得倾注了整个团队包括我个人非常多的心血，每一首歌出来就像我们的一个孩子一样，就是如果他能被很多的人接受和认可，那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都是你精心培育的花朵，或者精心打磨出来的一些作品。 对， 我们都说音乐其实是生活的抒情艺术，但是也是时代的回音壁。其实通过含蓄的这么多首歌曲，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特色。我觉得其实含蓄的声音跟我们所普通听到的关于民歌的声音还是有很多的独特性和个性在，所以其实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来畅想伟大的时代，同时呢也是在塑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实我很想问含蓄一个问题，因为上半时段我们曾经聊过你的成长之路，其实也是属于经历过很多才真正实现了梦想。那之前的这些道路，比如说你后来去到电视台，后来又去到旅游卫视做总编的助理，那后来怎么又跨行到了歌唱家，然后成为了一个歌手，这个过程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呢？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吧，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我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自己唱歌的梦，就是经常会去参加比赛呀。 我感觉到你的简历拿过来全是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演出。 其实从小也是参加了好多的演出和比赛，小的时候也是有一大摞子的证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经常把自己归零吧，就是永远在做完一件事情以后都要归零，重新开始，然后希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能比之前有所进步，做得更好。 我们都知道其实跨行业这件事儿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一旦脱离了那个专业，你很难再重新回到那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其实含蓄是吃了很多苦走到今天。 其实现在想想也确实是挺苦的，但是在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因为自己的喜好嘛，然后就会觉得在向着自己喜爱的方向去努力，然后也是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我能用我自己的歌声感染更多的人，然后我能够带给别人什么，所以就是有这些的东西就一直在激励着我，好像就是这个过程就很快，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是说冥冥之中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 这可能也是你创作主旋律歌曲的一个初衷，就你还是希望能够用歌曲来唱出你的心声。 对， 我们知道这个成名之路是很坎坷的，你当年有没有一种情况是来极力要推销自己，因为比如说别人会觉得哎，你原来是做媒体的怎么又开始唱歌了啊？然后呢你怎么样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知道其实你唱歌也很好，然后呢转为这种形象这种印象，然后呢来推荐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吗？ 我是一个性格还是比较偏内向的人，就是不大会主动的推销自己，对，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的转变我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那个想法，就是走向唱歌这条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让跨行的人去知道啊，我原来是北航毕业的，然后我原来是在电视台工作，然后与唱歌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我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小学生，然后抱着学习的态度，我就想那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做，然后不问结果，耕耘了很多年吧， 然后等机遇来的时候，也是一不小心就觉得，哎呀，居然我的梦想真的离他越来越近了。 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对，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的结果也没有用。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和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他要执着于自己的梦想。 嗯， 真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对， 他的梦想在哪儿。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韩旭所出品的，包括他自己作曲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其实能够感觉到他一直以来一路上的这种正能量，对他的这种鼓舞，这种力量啊，这种执着，让你能够真正的去实现你的音乐梦。 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特别的感谢很多支持帮助过我的老师，没有他们的话，也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些取得的这些成绩。所以说这些机缘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还有一句话说得好，梦想总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对， 其实今天我们跟韩旭的对谈，大家可以感受到她其实是一个很内向但是也很清新的姑娘，她可能不大去诉说她曾经吃过的苦，受过的罪啊，包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些挫折也好啊，这个磨难也好，但是我们其实通过她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坚定的、坚持的和执着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最后韩旭带来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的节目，叫做《祖国万岁》。好，谢谢韩旭，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一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山川是你的脊梁，平原是你的胸膛，长江黄河是你的血脉，青山绿水是你的华裳，英雄人民是你的服装，华夏子孙携手同心，中华民族铮铮。 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林海披着青青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里慌忙着的那样样，城市